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近些年当中，历史题材的古装电视剧是非常流行。在这些历史剧当中，皇帝通常都是很重要的角色。对于那些塑造过很多皇帝形象的演员，我们都亲切地把他们称之为皇帝专业户，对吧？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咱们就要来聊一聊大家熟知的几位皇帝专业户。著名的演员陈宝国就是一位皇帝专业户。要说陈宝国饰演皇帝的作品还真不少，比方说汉武大帝、传奇皇帝朱元璋，而清朝最有名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他也都出演过。电视荧屏前，陈宝国大显王者风范，但是在家中他却对妻子言听计从。因为陈宝国工作太忙，所以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肩上。多少年过去了，他的妻子始终无怨无悔，所以陈宝国是对妻子啊又爱又怕。正是妻子挑起了家庭重担，陈宝国才得以专心从事表演事业，塑造出了像汉武帝这样的经典形象。下面请各位欣赏电视剧《汉武大帝》当中汉武帝刘彻召见大行令王辉的片段。 王辉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是老太太让你来的吧？ 回陛下， 臣将奉命出使匈奴。 太皇太后吩咐看看陛下有什么话要带给南宫公主。 朕哪还有什么话呀，朕不过是个碌碌无为的人，又能为姐姐分担什么呢？朕就是个废物，一个没心没肺没有血性的饭桶。去吧去吧，老太太让你做什么你去照办就是了， 让你怎么说就怎么说，朕全听他的。 陛下，臣知道陛下一向喜欢宝剑，今日特带一柄剑敬献给陛下。 这是什么剑？怎么这么锋利？ 啊，匈奴语为经路，意思是匈奴人的宝刀。 是匈奴的兵器？ 是的，是一个叫聂一的走私商人从匈奴那边偷运过来的。臣是想让陛下了解一下目前匈奴人的装备。 卫青，亮剑。 匈奴人是从哪儿得到这么优良的制裁？ 此剑的制裁叫金刚，色黑必坚，为铁中最为锋利者，坚利可切金玉，价值过于金银，此种制裁我朝至今不能炼造。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再这么碌碌无为下去，我大汉怎么能够安邦定国？你们说能够吗？ 其实制造金刚的技术匈奴人也没有，这些宝剑也是从西域传入的，也只有匈奴的将军和精锐部队才会有这样的兵器。 来人，把铁弓给朕找来。 诺。 让他们也来看看，我们能不能也弄出金刚来。匈奴人有的我们要有，匈奴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时不我待。 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位皇帝专业户，那就是陈道明。和陈宝国一样，陈道明的成功也有他妻子的一份功劳。早年陈道明演戏特拼命，根本没时间顾家，为了支持陈道明的事业，他的妻子辞掉了工作，独自承担了家中的大事小情。对妻子的牺牲，陈道明同样十分感动。而在拍摄电视剧《末代皇帝》的时候，陈道明常常忙得忘记了吃饭，妻子就经常打电话叮嘱他，并托付导演要看着陈道明让他吃饭。《末代皇帝》播出之后，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这部电视剧也成为了陈道明的代表作之一。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溥仪喝醉后在随从的搀扶下回到住所的片段，溥仪由陈道明来扮演。 哎，慢点慢点，老爷子。哎呦，慢点。 哎呦， 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哎呀，门在这边，哎，这边。哎呦，慢点。啊？ 是。 哎， 你 老爷子 你现在就是皇上。 哎， 皇上、 哎、坐下。哎，坐下。哎，坐 还得给喊、哎、万岁啊。 哦，喊万岁 啊。 来 啊 啊 啊。你叫什么来着？叫李子，现在你别忘了，好不好？好，等到那天，满朝的文武都给我磕头。哎，你。你再给我喊万岁！哎，怎么不给我宽衣？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来，哎， 啊， 来， 宽， 好好好，老爷子，哎，转过身，好，哎，老爷子，我看您呐是有点喝醉。今儿早点歇着吧，啊，明儿大早您还得接王爷呢。 谁喝醉了？ 老爷子， 你才喝醉了呢。 啊，您没喝醉，没喝醉。 我喝醉了。 哎，没醉，没醉。 哎哎，我可告诉你， 嗯， 明天可是接王爷。 没错， 你可叫醒我。 哎， 你要是叫我了，我就张你的嘴。 老爷子，您就放心吧。啊， 张嘴。 哎，没错，哎，没错， 张 歇嘴。 嘴。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帝》的片段。陈道明在生活和拍戏的过程当中反差甚大， 在日常生活里，他是一个对生活很节制、做事很低调的人。陈道明很少出席宴会，即使必须应酬，他也不会超过15分钟。闲暇的时候，他更喜欢一个人坐在家中的古椅上练字和弹琴。只有这种大隐隐于世的生活，才能让他的内心感到宁静和平和。也许正是陈道明身上这种特殊的气质，使得他在后来的电视剧《康熙王朝》当中塑造的康熙形象，给观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下面呢，我们送上《康熙王朝》当中康熙私服南巡途中与苏麻拉姑和大臣东亭的一段对话。 苏麻呀， 啊， 你熬的这粥还真好吃，比宫里都强。 我哪有那本事啊，这粥是莫洛请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专门给皇上熬的，这老奶奶呀熬了一辈子粥呢。 难为莫洛了，这爱喝粥的老奶奶定是个福寿之人呐。 皇上说得好听，这村里的老妇啊，哪个不是吃了一辈子粥，他们得省下干粮给男人吃，自己不吃粥吃什么？ 男女有别嘛。 照皇上的意思，我就是个吃粥的命了。 东亭，来，这次朕本来想好好视察一下民情，可是到哪儿都被官员包围着，到处都是黄沙垫道，净水泼地，朕这两脚一着地，踩的就是地毯，连个土沫沫都沾不着，这哪是什么南巡呢，跟在宫里没什么两样。 奴才这次可跟皇上享福了。 这些礼节啊，非把皇上两眼蒙住不可。 按说山西是个穷省份，朕每年都得给银子，可是哪儿顶得住他们这么摆阔呀。 皇上，奴才知道官员们的心思。 说说。 一般来讲，皇上看到的东西啊，都是他们不愿意让皇上看到的，他们不愿意让皇上看到的呢，皇上很难看到。 咱们这么着，从明日起咱们分三路进入山西，朕继续走官道，土海他们走山道，你呢走水路。你们把沿途明察暗访听到的、看到的、猜到的一律都记下来，到了阳城通通禀报给朕，记住要着威服。 皇上，奴才有护驾之责，就这么把奴才撵走了，皇家安全有问题啊。 哎，你甭唬朕，这太平盛世的还有人敢刺杀朕不成？ 皇上说的对，如果想真正的了解世道民情，皇上得有点分身术，大伙儿都得用自个儿的眼睛帮着皇上看事儿，用自个儿的耳朵帮着皇上听事儿。 你听听，河州长大就是不一样。 只是有一条，东亭和土海下去也得放下天子近臣的派头，一切都得跟凡人一样，别自以为是个钦差。 得，就这么定了，咱们一律听苏麻的，走，陪朕出去溜达溜达。 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皇帝专业户。唐国强也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专业户。早年唐国强在拍摄电影《小花》的时候，正赶上他过生日，陈冲要给他买礼物，唐国强就点名说喜欢吃奶油蛋糕。之后陈冲又发现唐国强的皮肤特别嫩，于是就管他叫奶油小生。直到在《三国演义》当中饰演了诸葛亮的角色，唐国强这才甩掉了跟随他多年的奶油小生的帽子。后来唐国强又不断地尝试着各种类型的影视作品，其中也包括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李卫当官》。剧中的唐国强成功塑造了雍正帝的形象。下面呢，来欣赏李卫当官的片段。雍正到狱中探望李卫，李卫向雍正提出一个要求。您即将听到的是配音的版本。 现在我真有一件事儿，你答应不答应？ 说吧。 明天都是哪些人跟我一块咔嚓呀？ 包括你在内，一共15个人。 不是，我是说他们都是干嘛的？ 像你说的，都是些贪官。 你看我猜着了不是？哎，咱们哥俩认识时间也不算少了，我求您件事儿， 你明天能不能帮我给那个监斩官说一声啊，让他单给我找一地儿，让他高抬贵手，千万别把我跟那帮孙子搁一块儿呢，行不行？ 怎么，那都是些不小的官儿啊，你还嫌不体面？ 你什么意思吗？我从小都被我们乡里那个狗日的地保给欺负惯了啊，这一路上走过来骑在我脑袋上拉屎撒尿的狗官我见的不知道有多少，临死的时候哎求您了啊，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 这个我做不到啊。 哎，行，那就算我白说呗。那我现在再求您件事儿，你让我一个人在这清静清静。 这个我也不能答应你，因为你得跟我一块儿走。 拉倒吧，出红差还得等到53刻呢。 那也得准备一下啊。 准备关我什么事儿？ 当然关你的事儿。奉圣旨，我是监斩，我挑选你跟我一块儿去法场，把那些贪官全都给咔嚓了。 你说什么？ 跟我一块儿去监斩呢？ 不，这挨斩的能做监斩吗？ 是啊，这挨斩的能做监斩吗？ 不杀我了？ 现在不杀你了，将来你要是做了贪官，我照样要杀你。 哎，哥们儿， 小四爷，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门人，我就是你的主子，在我面前你要放规矩些。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李卫当官》的片段了，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戏说题材的电视剧，在播出的时候观众的收看热情也甚高。如果有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李卫当官和雍正王朝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们一个是正说，一个是戏说。不过这两部电视剧的雍正都是唐国强所饰演。下面呢，我们来欣赏《雍正王朝》里雍正和李卫之间的一段对话。您欣赏片段的时候呢，不妨和李卫当官做个比较，看看这个正说和戏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刘墨林向朕推荐了一个人，朕准备派他来给你做翻台。 谁呀？ 新科榜眼尹继善。 主子派的人一定是好的。 那个黄伦你准备怎么处置啊？ 奴才想革了他的职也就算了，毕竟他是年羹尧的人呢。 不行，革了职还得充军。就把他发配到年羹尧那儿去。 够，这样做既给了年羹尧面子，还能让他醒一醒神儿。 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啊，你是在朕身边长大的人，朕对你自然比对别人不同，对年羹尧朕也是这个心思。朕让你在江苏试行摊丁入亩，让田文静在河南试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原来打算让年羹尧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哎，可是 怎么年羹尧敢不听主子的话？ 这几天朕不断接到京城转来的折子，说年羹尧在西北越发专横跋扈了。本来朕派孙嘉诚到他那儿去，就是为了让他见到这个人会有所警觉有所收敛。不知道他是没有领悟朕的苦心，还是有意和朕顶着干。孙嘉诚在那儿推行火耗归公竟然寸步难行，而且从年羹尧开始就都跟他过不去，孙嘉诚的日子很难过呀。 要是这样干脆把他的大将军给免了。吴先生早就跟我说过，年羹尧这个人迟早会闯出天大的祸来。主子，奴才在底下听到一句话一直想同主子说，就怕 说 说是地出三江口，嘉湖做战场。 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民间已经流传很久了，只不过没人敢奏给主子而已。 哼，朕谅他没有这个胆，也没这个本事。 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雍正王朝》当中的片段了。怎么样，两个雍正，两个李卫，类似的台词，不同的效果，对比着来听很有意思。这拍摄《雍正王朝》的时候，唐国强的夫人壮丽也在剧中饰演了四福晋。有一次记者把壮丽拉到唐国强的旁边，希望两个人能穿着戏装合个影，被唐国强婉言谢绝了。事后壮丽对记者说，她一直非常欣赏丈夫的这种性格，做事会公私分明，做人也是光明磊落的。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送上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插曲，由徐沛东演唱的《得民心者得天下》，送给大家。又到了广告时间了，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一小段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的下半段马上回来，稍后见。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 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要聊到的就是电视圈当中的皇帝专业户。这皇帝专业户说的是那些擅长或者经常在影视剧中饰演皇帝的演员们。上半段旅程咱们主要聊了正说历史电视剧当中饰演皇帝的演员，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在戏说类型的历史剧中大家更为熟悉的那些皇帝专业户。关于戏说类型的电视剧啊，最有名的要算是由郑少秋主演的那一部戏说乾隆了。在这部连续剧当中，郑少秋延续了武打家帅气的表演风格，打造了一版与众不同的乾隆。戏说乾隆播出后，在全国获得了非常高的收视率，而郑少秋的皇帝形象也是随之深入人心。下面呢，咱们一起来欣赏戏说乾隆当中乾隆来到程怀秀的房间后替小鱼儿和他的父亲申冤的片段。乾隆和程怀秀分别由郑少秋和赵雅芝扮演，您即将听到的这个是配音的版本。 顾炎堂，这就是你的香闺吗？ 嗯，先父生前喜欢清静，常在这里沉思，我为了纪念他，所以在这儿重新隔成我的房间。 哦， 来坐。 好。 请。四爷，你一再找我是什么事啊？ 有事，有事而一再相扰，却是事中有事。 我说过了，我们走盐的人可都是粗人哦。 我到苏州坐了一条船，船上小女儿一路照拂，亲切可人。 嗯， 到了苏州，我们请她吃顿饭，吃出了事儿了。 哦，在哪里吃饭出了事啊？ 红袖招。 红袖招，气派得很啊。 气派到那个女店家说什么？ 店大欺客，奴大欺主。 你怎么知道的？ 这句话是他们嘴边常挂着的话呀。 那个女人呢？ 她叫谷香云，有个人呢叫她小谷儿。难道砸红袖招的人就是你四爷？ 可不只是我们砸的。 现在盐帮曹帮都赔了整修的款项，你这样做不是砸我们江南两大帮派吗？ 不知道这么严重。 是洪秀昭的骄号抓走了小鱼儿。 你怀秀，你怎么全知道？ 江湖人听到江湖事而已。 帮我救他一把，小鱼儿可怜，在苏州我只认得你怀秀。 四爷，您深藏不露，带着师爷家重，带着一身武功由北南来，你究竟认识谁我不知道，然而你绝不只认识我程怀秀吧？ 这我该怎么说呢？ 那小鱼儿妇女生在河上长在河上，能跟曹帮没有关系吗？你怎么不找曹帮出头，反倒找上我盐帮来了呢？ 就算我病急乱投医，就算我赖上了你这个红粉知己。可不能只打哈哈哦。 我想想。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戏说乾隆的精彩片段了。在这部连续剧获得成功之后，郑少秋又出演了楚汉交雄当中的刘邦。历史上的刘邦是个其貌不扬、胆小、武功也特差的皇帝，这和郑少秋的表演风格不相符。不过郑少秋还是找到了这位皇帝和他的共同点，忍辱负重，意志坚定。郑少秋的父亲希望他能好好读书，但是郑少秋呢，却偷偷地考进了演艺培训班。1963年开始演出话剧，那个时候的收入很不稳定，父亲也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援助。面对生活的困苦，郑少秋顽强地坚持了下来，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而正是这种性格上的相似，郑少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外表软弱、内心坚强的刘邦的形象。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楚汉交雄当中项羽找到刘邦想灭口，却被刘邦用话语巧妙化解的片段。 啊，对了对了，项羽，您不是有事要找我吗？什么事？ 啊，你为我保守秘密，我要多谢你，跟你喝一杯。 哎呀，千万别这么说，叫人折服啊。项羽，您是大英雄，我敬您才对。哎，干了。不止我说您是大英雄啊，连萧何、萧公曹都说您是大英雄，他也佩服您。 他怎么知道？ 我告诉他的。嘿嘿，再来点吧，来。哎，他已经我说完了吧？他马上就说啊，不出3-5年呢，就一定会天下大乱。 我真的羡慕你有这么推心置腹的朋友，可惜我项羽做的事关乎到天下苍生，有时真是身不由己。 啊，对了对了，哎，你做大事的人，免不了有的时候呢会手起刀落、心狠手辣。 美酒当前，你就多吃点，多喝点。 这是我的宝腿啊！跟你开玩笑了。其实以相爷您这种大英雄，杀我只为弄脏您那把剑，对不对？不过，如果你真的要杀人，替我杀了那个华晋吧。 谁是华晋？ 押运人夫去骊山的那个奸卿啊。可我才只有13岁啊，途中已经病死了。我答应过他娘保他平安的，我还答应了其他人保他们全都平安回来的，我怎么会认识那个姓华的狗官呢？我是骗他们的。我跟他们说谎是希望他们的家人好过一点，因为我希望能够继续活下去。我骗他们的，那些人去修骊山筑长城一定是有去无还的了。我送他们去死啊，亲手送他们去死的是我呀。 在暴秦之下，谁过的不是苦日子呢？ 小爷，你明白我会这么说，别人去当我是朝廷的走狗，而且是最卑微的。明知道唐大人那个县令大人是坏蛋，我也只有唯命是从，他叫我战我不可以做。其实我也有血性的，我不想送那些人夫去死的，但是我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除了喝酒，除了狂歌当哭，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什么都做不到。哎， 刘邦你放心，暴秦必亡，他是残害百姓的这些虎狼必定不得好死。 说得对，相爷，你哪天起义，你只要一声令下，上刀山下油锅，不怕赴汤蹈火，我刘邦一定誓死相随。 好，不怕赴汤蹈火，我们生死与共。 相爷， 你年纪比我大，我应该叫你一声刘大哥。 圣老弟， 刘大哥，我们以后是生死之交。 哎，慢着。哎呀，哎，郑兄弟，你叫我一声刘大哥，我这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人我用不着做了。 好，嘿。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呢，一起来说一说影视剧中的皇帝专业户。 因为在宰相刘罗锅当中成功的塑造了乾隆皇帝，著名演员张国立也开始了他的皇帝专业户的道路。在这之前，张国立也主演了《顽主》《混在北京》等几部影片，观众对他的普遍印象就是一个字儿：贫。而宰相刘罗锅的导演正看中了张国立的这个特点，要他出演剧中的乾隆皇帝。为了演好乾隆，张国立开始泡图书馆，翻阅比砖头还厚的清史稿，听刘宝瑞的《官场斗》，做了很多的准备。在《宰相刘罗锅》播出之后，由于张国立饰演的乾隆与以往的皇帝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观众都十分的喜欢，也觉得十分的新鲜。现在呢，咱们一起来欣赏《宰相刘罗锅》当中乾隆召见刘墉的片段吧。 刘墉啊， 臣在。 朕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成了。 哦，哈哈，嘿，刘墉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 皇上，您是说写大个的呢，还是写小个的？ 哦，哈哈，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的你能写多大呀？ 万岁，大个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20里只写一个字。 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那万岁，您得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 这，好，那这小个的你能写多小啊？ 小个的嘛，启奏万岁，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7749个字。 刘墉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如果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逮只苍蝇，是不是？ 哎，不敢。 啊，你来来来来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1万个字。 臣遵旨。 写啊。 爱卿，皇上，你也写一个。 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不了10000个字，就是写不了10000个字，奴才不逞那个能，你就是让奴才点10000个点儿，奴才也点不了。 臣写好了。 哦，写好了。何爱卿，皇上，拿来给朕看看。这 10而10，10而100，100而1000，1000而万。哼，好你个10000！ 臣谢主隆恩。 啊，你谢的可真快呀。刘墉， 臣在。 朕送你6个字。 哪6个字？ 上、下、轻、重、缓、急，这6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3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什么？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宰相刘罗锅的片段之后，咱们继续聊张国立的皇帝情节。宰相刘罗锅的成功让张国立喜欢上演皇帝了，后来他自导自演了系列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过足了皇帝瘾。接受采访的时候，张国立一直在夸自己的妻子邓婕，由于是自导自演，而且张国立在表演方面很有威望，所以他的表演存在不足的时候，只有邓婕才能也才敢给他指出来。无论生活还是事业上的事情，邓婕都处理得十分妥当，让张国立钦佩不已。不过也有人说张国立怕老婆，张国立只是笑笑说这是爱。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啊，只有家庭和睦，张国立和邓婕夫妇才能拍出如此多的好作品。好了，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将罗世长的女儿带回家中的片段。 事已至此，朕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你们相互认识一下吧。这位是朕的宜妃，这是宫女小桃红，这位是罗世长的女儿锦红。为什么要走？难道对朕有什么不满吗？ 不敢，让我走。 你现在出门，等于是自投罗网。 罗网是网， 但比被人耍败来的真实。你以为你是万岁，是天子，就有权拿别人的一切悲伤冤屈当做游戏的佐料吗？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你这叫什么话？好，你要走也可以，待朕把话说清楚了你再走不迟。没错，在常人看来，大清的帝王扮作叫花子实在是不成体统，有失九五之尊，但在朕看来，此次青州微服私访实在是做得对。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怎么能知道这个世上还会有小童盖这样生活凄惨的人呢？啊，我怎么会知道朕一直幸而委于重任的官吏是那等的贪婪？怎么知道农民种田除了这天灾还要饱受着人祸呢？怎么会知道像你父亲罗世长到底是该奖啊还是该惩？怎么知道这个国家除了大事要管还有那么多的所谓小事也要朕来过问？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片段了，这也是张国立的代表作品之一。其实张国立的老搭档张铁林同样是一位皇帝专业户，大家都熟悉张铁林在电视当中的形象，不过您可能对他的家庭不太了解。张铁林有个混血的女儿，是他和波兰籍的前妻所生，女儿会说四国语言，唯独不会汉语，这也成了老张的一块心病。女儿曾经看过父亲的电视剧，对皇帝产生了很大兴趣，而张铁林就跟他讲很多关于皇帝的故事。因为演过很多皇帝，张铁林对此十分的熟悉，他希望借着讲故事的机会能引起女儿学汉语的兴趣。在女儿高三毕业的那个长假，张铁林很希望月亮能来中国度假，顺便学习一下汉语。不过月亮来了吗？先来欣赏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乾隆与莫愁假扮夫妻独处一室的片段，稍后继续来说一说张铁林和自己女儿的故事。 许仙，你睡床上吧，我在这坐一夜就行了。 莫愁啊，你想过没有，纪晓岚为何和小月扮夫妻却把你推给我了呢？ 我不知道。 如果小月与我同居一室不出一夜被我左问右问，她一定守不住她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这是小月师父画的。 如果这幅画真是小月的，纪云就会让我和他在一起，让我仔细地询问他，打听他师父的下落。他抢先把你推给我，这就更有欲盖弥彰之嫌。我倒要开始怀疑这幅画的真伪了。 许仙， 这幅画没有落款，好像画家很怕别人认出他的笔迹，墨色上新，也不像小月的师父留下的东西，是纪晓岚画的，对不对？ 你这是你的扇子。 莫愁，你看看这个扇子，这用笔用墨是不是和这观音图有许多相似之处啊？这扇子就是纪晓岚画的，他以为他不落款我就认不出他来了，没想到他的才华暴露了他的秘密。 许仙，你也泄露你的秘密了。 我 这扇子写着臣纪云万岁万岁。 莫愁，朕微服私巡不必拘礼，你还是叫我许仙吧。 皇上不，许仙，灾区百姓就盼着你来呢。 朕来得太晚了。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片段了。张铁林的女儿月亮高三毕业之后的那年暑假，因为得到了一次实习机会，所以在暑假月亮并没有来中国。不过在来年的寒假，她还是来到了父亲的身边。张铁林抽出时间给女儿补习汉语，而月亮也很聪明，在张铁林的悉心教导下，她的汉语水平进步很快。后来她已经能用简单的汉语跟大家伙沟通了。虽然女儿很懂事，但是偶尔还是会误会父亲。张铁林在《还珠格格》当中饰演过乾隆，大家很喜欢她在剧中的表现。还在《还珠格格》热播的时候呢，张铁林带着月亮到故宫玩，有两位游客向张铁林索要签名，被他婉言谢绝了。月亮很生气，他觉得父亲应该给别人签名。 张铁林答应女儿，如果再有人要签名，一定会签。父女二人继续走，很快又有两个游客认出了张铁林，要求跟他签名合影，张铁林答应了。结果更多的人发现了张铁林，把他和女儿团团围住。两个多小时之后，人群才散，女儿这才理解了父亲。说完了张铁林和女儿的故事呢，我们来欣赏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乾隆和皇后一起探望小燕子，发现小燕子赌博后乾隆大发雷霆的片段。乾隆由张铁林饰演。 小燕子，是谁把骰子带进来的？ 王八，你不要骂他们，是我逼他们的，闲着也是闲着，打发时间嘛。 你们好大的胆子，好好一个格格都被你们带坏。 咱们奴才该死。 什么是咱们奴才该死？谁跟你们是咱们？是我让他们说咱们的，不许他们说奴才该死。皇阿玛、皇后要打要骂，冲着我来好了，不要怪他们头上去。 你说的对啊，小燕子不能再不管了。小燕子，过来。从明儿起，单日你去书房跟季师傅学写字念书，双日容嬷嬷过来教你规矩。容嬷嬷是咱宫里的老嬷嬷，你要礼貌点。以前发生的事儿不能再发生了，如果你再爬柱子再打人，朕就把你关起来。君无戏言，你最好相信朕的话。 容嬷嬷参见格格，格格千岁千千岁。 皇阿玛，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朕知道什么叫恃宠而骄，什么叫爱之是以害之，不能再纵容你了。 什么宠儿教，什么爱之爱之，皇阿玛，你就不要帮我转文了。你要是不喜欢我赌钱，我不赌就是了。可是你要把我送给这容嬷嬷，就等于把鸡送了黄鼠狼。下次你要再找我的时候，说不定连骨头都没有了。 朕已经决定了，不要再变。朕说学规矩就要学规矩，你这样不学无术、颠三倒四的，朕实在是无法忍耐了。容嬷嬷， 奴才在。 朕把它交给你了。 奴才遵命。 我们听到的就是《还珠格格》的片段了。要说《还珠格格》当中的张铁林饰演的乾隆，相信您一定十分了解。剧中张铁林版的乾隆在情绪上表现十分夸张，可能乾隆刚才还在气头上，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会大笑不止，情绪变得比翻书还快。《还珠格格》在内地热播之后，张铁林更是获得了卡通皇帝的称号。还有网友把张铁林在《还珠格格》当中的皇帝形象设计成 logo 标志，在他过生日的时候，这位网友搜集了199个人的祝福话语，然后和 logo 一起邮寄给了张铁林，然后这位卡通皇帝眼眶子又湿了一回啊。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也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大家送上《还珠格格》的插曲《当》，由动力火车演唱。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